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的心肠，好像今晚月亮一样，忽明忽暗又忽亮。啊，到底是爱还是心慌？啊，像梦一样，那甜蜜怎能相忘？细雨又在耳边荡漾，怎不叫我回想？我怕见那月亮光，抬头把窗帘拉上。啊，心儿醉，心儿慌。啊，月光。窗前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的心肠，好像今